4%，升至去年大約 93%。智能手機滲透率由2020年大約 92.1%， 上升到去年的 92.9%。 使用增長在長者中特別明顯，在2021年73%的65歲及以上人士擁有智能手機，較2020年的 68.1% 是為高。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下周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还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还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还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2公里。再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85点，跌85点，总成交金额55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2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5元，升1元；美团158.1，跌1.4；阿里巴巴81.05，跌1.3；盈富基金20.28，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69.64，跌5.2；李宁50.5，跌1.5；网易156.7，升1.1；快手67.5，升7.5；京东集团196.5，跌2.1；比亚迪股份261.6，升4毫。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868，瑞士法郎8.158，澳元5.551，加元6.114，新西兰元5.07，欧元8.384，每百日元对港元6.1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4。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8点，跌39点，港金报17310元，跌9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45.55美元，卖出184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先讲比较挤塞咧，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港澳码头嘅交通意外，啱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中线同埋慢线咧都已经解封噶啦，但系仲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屈地街。重复多次咧，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港澳码头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大约三分钟左右啦，仲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屈地街。咁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龙尾就去到九龙医院。就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九龙医院。咁喺电车消息方面，由于紧急路轨维修的关系，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线电车去筲箕湾方向的服务，同埋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 向的电车服务需要暂停，就是因为路面有紧急维修的关系，筲箕湾总站附近东西行线的电车服务都是有所调整和暂停。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政府总部对开。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这一段还是车多，龙尾排到滨景园对开。半山的坚道来回方向近住楼梯街一段比较挤塞。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比较繁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最后食安妹妹提醒你，天时暑热拣饮品要留意有多少糖分，千祈不要变咗饮糖水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东涌日东二村、美日楼、秀茂坪村、秀晴楼、土瓜湾长隆湾六座、沙田水泉澳村、骏泉楼、青衣村、怡伟楼、天水围天盛苑、盛泉阁、荃湾海湾花园二座、马鞍山听涛雅苑二座、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351号、彩华花园 A 座和沙田第一城47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一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1号至2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3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Hong Kong。 喂，提醒大家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系、是、到今日咧1:30啊，出边可能会有呢、這、一个不稳定天气影响住香港。 系啊，所以各位听众如果要出去食饭嘅话，记得攞翻把遮。 系、啊，攞定把遮安全啊，或者留喺公司咯，听住我哋节目一齐食饭咯。 有冇人咧食晏系食蛋糕嚟去当正餐嘅咧？ 我有见过、哦。 你有见过啊？ 我有见过，因为通常咧有阵时，譬如我哋咪有同事生日，我哋都会买蛋糕噶嘛，有阵时真系。 哎呀，而家未餓住，不如食咗個蛋糕先， 即係晾一晾， 晾一晾當 lunch， 跟住之後咧下午茶先再食咯。 但係我以前見到有啲女同事咧，佢真係食晏出去買件蛋糕，翻嚟食就當咗係午餐嘅喎。 哇，咁緊要，個蛋糕好細件嘅啫，係嘛？ 一塊咁樣咯，切一個 slice 咁樣咯， 夠唔夠飽嘅？但蛋糕好肥嘅喎、 啊。 我諗佢哋即係嗰個中意食蛋糕嗰個慾望咧，已經咧係凌駕咗所有肥唔肥啊嗰啲卡路里嗰啲咁樣啊。食完之後咧，見到佢嘅樣子係好滿足，因為我覺得咧。女仔是真的偏喜欢吃蛋糕多一 点、哦、是的女仔喜欢吃甜的东西其实现在还是五月份李志刚你今个月是你的生日月嘛 刚刚生完了周 吃了几个蛋糕你有没有 好多好多好多、 是不是现在你即有些朋友呢生日的时候吃蛋糕吃得很重要但是你现在蛋糕的 size 呢跟以前比呢、是真的差很远现在是很细细件、我记得以前细个譬如家人搞生日会例必有几多人来几多人来、哦、OK咁多上下人呢就一定嗌个五磅或以上嘅蛋糕嘅。 哇咁你哋系大家族喎、 啊。係十几廿人食嘅时候呢一定要定个大嘅咁讲。但而家开始呢 就算十几廿人食呢求其买个小小地得㗎啦。 因为唔系人人食啦同埋大家都知道呢即係要减肥呀、要健康咁样。我哋家族呢就兴呢生日呢就订个两磅嘅。 係。 两磅 OK, 即係有啲人鍾意可以食大件啲有啲人可以食两嚿咁样。即係五磅真係劲得滞。 好劲㗎嗰时候。 而家呢成日去即係帮啲朋友仔做生日啦跟住就会问喂你觉得买几大我哋譬如有八个人咁你觉得一磅够唔够食一磅太大个啦一半啦。而家有好多呢一啲麵包鋪咧，係啦，都係會出一啲半磅嘅蛋糕，就係放你輕食咁樣。同埋而家咧有好多係，即係以前咧就係講量噶嘛，即係你要好多水果、好多 cream、好大個，係 啦，手撐到好闊。 係啦，而家咧係行精品路線， 行呢個簡約路線咁樣啦，係啊。不過近排就有一個即係類似網上面嘅新聞啦，就有一個人咧就訂蛋糕啦，訂完之後咧，竟然攞呢件事咧就係上去公審，係咁啊。話說佢就想訂一个蛋糕咁有关职员就问佢订个六寸咁即係之类咁样啦。咁佢就同佢就冇答非所问啦佢就话其实我係十二人食。咁咁嗰人就话六寸好似唔系好够或者即係之类呀咁样啦。但佢都照讲六寸。你諗下把间尺八寸。六寸即係一个手板咁阔咁样咁即係好細个蛋糕点可以十二人食啊。 唔係有阵时有啲人就觉得其实唔紧要啦我哋食完晚饭大家都系意头一人一啖嘅啫。咁你作为个店家咁可能会咁样諗就哦咁你话够食咁我咪由你够食囉。点知个顾客会话点解你明知我十二个人食你唔帮我自动加大佢啊。 黐线嘅咩喂咁样有公审人呢我觉得真系你都证明咗佢嘅无知。 但我就会諗啦。咁點解你唔會自動俾多啲錢我咧？即係你自動叫我諗，你自動加大，你不如自動俾多啲錢我，咁我咪自動幫你加大。 同埋其實講真，你十二個人食六寸嘅蛋糕亦都正常。我有啲朋友係唔食蛋糕嘅， 但 我自己都係撩兩啖嘅咋咁樣嚇，咁啊真係正常咯。其實買個蛋糕嘅 size 夠唔夠十二個人食，其實係由買家去決定噶嘛。你唔可以將個責任又推翻俾賣嘢俾你嗰個人噶嘛。人哋已經同你講咗六寸咯，咁你大有道量行都知道六寸有幾闊啦，係嘛？ 係啊，所以而家咧。因为 online 买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对于个蛋糕个 size 可能唔识分啊。 系因为你六寸咧，即可能平时冇乜度嘢啊，即系你唔会知道 冇乜，但系有基本觉得系几多。 系啦，咁但系你通常即系啲店家都好好噶啦，为咗避免即系误会啊，或者引起啲不必要嘅麻烦咧，佢都话俾你听。嗱，如果你六寸咧，大概就系四至五个人食嘅。咁如果你有十个人，咁你就买八寸或以上噶啦。咁通常都会咁样讲嘅。咁如果你坚持，人哋梗系觉得你够食噶啦。 系，我试过买。一个咧又系 online 订嘅，即系佢话门市啫，你唔使嚟门市啦，你上网搞啦咁讲，哦好啦，上网搞啦，咁佢就系几寸几寸咁分咯，咁我就哦好啦，咁我订个细细地啦，即系佢话个份量都可能四五至五人食啦，咁咪订个四寸咁样啦，咁我四寸都应 该四寸啊， 好食咁样， 咁我嗰阵时咧我真系唔知四寸，我真系冇个 concept， 因为佢俾嗰张相我咧系好靓嘅形状，咁我就哦 OK 啦，订四寸啦，我去到攞嘅时候佢攞出嚟。我手板都大过佢咁样，咁然之后就发觉唔紧要啦，大家都系个二头啫咁样。 但系你四寸你唔知几长嘅， 我真系唔识啊嗰阵时，即系你谂唔到啊，你计唔到啊，你四寸即系几多咧咁样。 同埋你即使攞咗把间尺咧，呢度硬系觉得我幻想唔到可以分到几多件、啊。 系啊，因为以前你会买蛋糕，你净系问佢呢、這个几多磅啊？哦，半磅嘅，一磅嘅，两磅，咁你知道大概嘅 size， 食到几多人啊咁样。 我不过用咗系而家用咗唔同嘅方法去搞咧、啊，又真系争啲。 同埋寸咧，好多时。 因為佢係可能有特別形狀咧，咁你就會個形狀之後 有正方形啊、圓形啊， 有啲係星形啊咁樣，你覺得哦，咁究竟係幾大咧？係 點樣計法咧？咁同埋而家咧網上邊買蛋糕咧，即係成行成市都好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係譬如你買蛋糕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啲嘅牌照，即係可能嗰間鋪頭係會寫明佢有啲即係食物牌啊之類，咁你都要留意一下，如果唔係你真係唔知食嗰啲咩㗎。 係啊，同埋而家啲蛋糕咧，頭先都講啦，即係而家係精品為主咯。我最近見啲蛋糕咧，係直情一個藝術品咁 ，art piece 咁樣噶，一條柱仔，然之後上面咧撐一大嚿嘢出嚟嘅， 好似個氣球咁樣。 你仲諗緊究竟呢個蛋糕點整咧？即係呢啲蛋糕 但係點食咧？撐即係都係可以蛋糕咁切開。 蛋糕咁樣切㗎啦， 咁咪會冧咯。 但係所以咪覺得佢好叻咯，即係佢點樣可以整到咁靚嘅蛋糕，但係你又食到嘅，即係唔係淨係擺嘅咋？影完相就冇得食㗎啦咁樣。 係，同埋我而家咧好有興趣咧試嗰啲咧，即係有陣時咧，咪見到啲小朋友生日咧，佢哋咪好興 剝碎嗰啲， 我好想試一下。 你未試過啊？ 我未試過嗰。 其實唔好玩嘅，其實係唔好玩嘅。即係剝完之後咧，你入邊嗰啲嘢其實全部啲七仔可以買到嘅。 係 係冇乜特別嘅啫嚇。咁但係真係當然整得好靚啦。反而我幾年前咧食過有一個西瓜嘅蛋糕咧，就我到而家都念念不忘，因為西瓜水汪汪噶嘛，點樣整落個蛋糕度唔令到佢水汪汪，而又好味咧？真係嗰個食咗咁多個蛋糕都好啦，我到而家仲係記住嗰個西瓜蛋糕。 嗰個蛋糕係我食咁多次咧，即係每次都翻即係會 翻兜 翻兜啊，即係翻頭啊，翻頭價咁啊 ，friend 翻頭價， 即係每次都翻去咧。订翻先，唔该，好食。 系啊，嗱，晏昼瑶瑶咧食蛋糕当晏又唔系好健康， 可以当 dessert。 吓，当 dessert 系啊，记住喂饱自己啊。 Michael Jackson,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带嚟呢一只咧，好好听。我近排成日睇咗一啲即系网上面嗰啲短片嗰啲 view 嗰啲咧，咁见到佢现场唱咧，好精彩。梁静茹嘅呢一首《勇气》。 系呢一首歌咧，直情系一首疗伤嘅作品，疗伤嘅情歌。好多朋友话咧，啲女仔啊，多谢梁静茹，多谢你呢首歌救咗我哋咁样。 系呢一首歌就2000年啊，梁静茹推出啦，即系对于呢个2000年系闯情关嘅宝宝嚟讲，呢一首歌系经常会唱噶。 你系2000年闯情关噶？ 差唔多啦。 咁你觉得佢个讲得啱唔啱咧？宝宝，即系爱系咪需要勇气 嘅咧？一定需要啦，尤其是喺后生，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咧，即系对于啲爱情或者对于个对象啊，有阵时咧你会唔肯定啊，即系你会觉得死啦，佢究竟啱唔啱嘅？侧边啲人咧又可能就佢唔啱你噶啦，你算啦，你放弃啦。 即系好多人哋喺侧边嗰度食花生，讲好多无谓嘢。 系啦，如果你个对象当一刻仲要俾一啲模棱两可嘅反应你嘅话咧，你更加会唔知点。但系佢个歌词里边，就是说只要你一个肯定的眼神，你就能够给到勇气我了。咁呢一个咧就是在唱 K 的时候好中意，就借啲耳就唱俾你有兴趣嗰个另一半听，咁等佢就识做啦。 你真系借 K 全程，借 K 全程 啊！ 咁咧就要多谢翻呢一位咧幕后嘅团队朋友啦，就系分别咧就系作曲咧光亮啦，同埋填词嘅洪瑞业。咁原来两位咧即系光亮当年咧都其实系 光亮定光 亮光 亮啊， 睇下啱啱自由呢一个咧无印良品即系呢一对嘅 group 咧就单飞出嚟，所以嗰阵时属于新人去做幕后制作噶，所以嗰阵时创作嘅时候咧都创作一半，就入去录音室嘅时候，梁静茹。你試下再唱，再唱下嘅時候，我揾下個音，然之後繼續創作埋落去咯。 哦，即係度身訂造嘅其實。 係啊，連填詞方面嘅洪瑞業都係咧，一啱啱由馬來西亞嚟到台灣嗰陣時啦，咁然之後去創作呢首歌，兩個都覺得哇好開心啊！ 嗱呢個 intro 已經夠堅啦， 係啊， 嗱即係台灣地區出產嘅一啲作品咧， 情歌 係有啲文青 feel 嘅咧，有啲文藝氣息啊。 你今日有勇气吗？ 我大把勇气 啊！佢日日都好有勇气嘅， 冚死你嘅勇气有。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你的真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香港总商会认为，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寻日确认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未能够反映现时的经济环境，恐怕令到本港的企业雪上加霜。总商会指出，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低层、中层和高层公务员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加幅分别是 2.04%、4.55% 和 7.26%。 但第五波疫情下，本港企业要面对严格的限制措施，很多公司无法营业。本港首季经济录得 4% 的负增长，反映本港经济脆弱乏力，现阶段提出有关加幅未免脱离现实。总商会希望政府考虑现时的实际环境、实际商业环境，调高薪酬对整体人力市场可能产生的涟漪效应，以及对中小型企业营运的影响。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表示，法治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引擎，要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就必须先拥护法治。刘光源出席愿景2030聚焦法治国际论坛，他致开幕词的时候指出，过去两年特区经历回归以来最困难的时刻，中央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完善特区选举制度，堵塞了法律漏洞，让香港由乱转治。他强调，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是法治的基础，要保障法治，先要确保宪制秩序，这样一国两制才能够行稳致远。过去一段时间，香港出现反华乱港分子，破坏市民生活、公共秩序和法治，必须守护好法律秩序，才能够保障本港长远繁荣和稳定。法治亦都是提升本港竞争力的关键。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民航署对滑翔伞活动的规管工作，指出由于现时在香港进行滑翔伞活动的人士无需向当局或任何机构登记，亦都不需要作飞行前规划或者是飞行后记录，民航署在一般情况下无从识别涉事飞行员的身份，更遑论在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之后向有关人士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公署认为民航署可以考虑要求在香港进行滑翔伞活动的人士需要事先向民航署登记，或成为获政府当局认可的本地滑翔伞组织的会员。公署又建议民航署向警方转介个案之前，以专业的角度整体及分析个案资料，为警方提供详尽参考指引。民航署长远应该考虑增拨资源，以加强有关许可证制度的执管工作，包括派员到滑翔伞航空服务的热门地点实地巡查。深圳市政府公布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购买手机、家电和新能源汽车等可以获得补贴，有效期至今年底。措施明确支持个人消费者购买 新能源汽车，对符合条件的人士给予最高不超过每辆10,000元人民币的补贴。在扩大消费电子市场规模方面，在5至8月进行促销，购买符合条件的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按照销售价格给予 15% 的补贴，每人累计最高2,000元。购买家电亦都有相同的补贴额。另外，深圳新增1,000,000元有奖发票资金活动，围绕零售、餐饮、文化旅游、住宿、体育等领域，活动限期从5月1日至到今年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 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20038点，跌132点，总成交60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2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11250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3.6，跌4毫；美团157蚊，跌2.7；盈富基金20.24蚊，跌1.4；阿里巴巴80.8蚊，跌1.55蚊。恒生中国企业69.54，跌6.2；李宁50.4蚊，跌2.5；网易156.2，升6毫；快手67.3，升5.5；中国移动50.25蚊，跌7.5；比亚迪股份261蚊，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27.43，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4，人民币6.74。英镑兑美元1.256，欧元兑美元1.068，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40点，跌36点。港金现价报17310蚊，比上日收市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15美元，卖出1845.6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三线过海咧都系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咧，就系红隧啊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三线过海咧都系挤塞。公主道嘅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咧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嘉围村；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仲系挤塞，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圣座字大厦对开，去尖沙咀咧车龙就去到罗福道界限街，去观塘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大坑东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安乐路因为有渠务急收，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嘅中快线咧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咁另外搭电车嘅朋友咧都要留意啦，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的电车服务，以及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的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的电车服务需要暂停的。那么搭电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有一次咧，小明就交作文啦，其中一句就系咁写嘅。我妈咧系一个70岁嘅年老妇人，咁啊老师睇到啦，就圈住年老呢两个字，侧边写多余。小明第二日就改咗篇作文，就交俾 Miss 睇咯。Miss 一睇就呆咗，因为小明写我阿妈系一个70岁多余嘅妇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一个在大气电波拥有属于自己电台节目的机会， 今期申请快张截止，填好表就快啲咁提交仔啦。 总之我同你讲，死事唔等人，齐做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午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娱乐资讯，再加埋正面的生活态度。 嗨，我是蔡依林。香港给我感觉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香港人也非常的亲切。 嗨，我是 Eason 陈奕迅。香港是一个好地方，好多好有质素的音乐人，令到香港的娱乐圈好有水准。 Hello， 我是林嘉欣。各位香港人加油啊！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嗱，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Alan Poe 鲍志伦啊，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啊。 你好啊，鲍志伦，系啊，喂，你个天使得得 B 点啊？ 我个天使得得 B， 佢唔系得得 B 嚟噶啦， 佢已经系瘦晒啦， 系啦，佢而家小男孩嚟噶啦。 几岁啊？你个 baby 佢咗6岁啦，都唔 baby 啦。因为我同佢讲 baby， 佢就唔中意噶啦。 同埋而家咪好难影到佢相，因为见唔到你 po 佢相嘅。 少啊， 系咪啊？ 真系难影啊。 系啊，即系叫你自己唱歌去唱。 唔系，同埋因为佢通常都抢咗我 po 嘅，咁所以我就少 po 啲嘢。 同埋唔止咧，你而家变成咗 DJ Alan 啊嘛，成日喺 IG 嗰度。Hello， 大家好，我系 DJ Alan。 系我扮阿 Alex D 嘛， 扮得几好。你有个好师傅啊，所以。你跟我嘛， 系啊，因为我成日听佢啲节目播歌噶嘛， 叻仔。佢话 Alan Poe 好噶，成日都我播咗啲歌出嚟咧，跟住佢 send 个 message 俾我话：，哎呀 ，Alex， 全靠有你先，即系歌先会有播出嚟啫。氹得我鬼开心真系， 好耐啦。 但系仔仔咧，即系去到呢个年纪，会唔会都有驳嘴嘅时间？ 梗系会驳嘴啦。我谂去到即系我谂翻我自己6岁，我自己都有记忆噶嘛。我都自己都曳嘅，即系又唔系好曳啦。但系不过都会周围跑啊咁嗰啲咯，即系都会周围飞咁样咯。 喂，但系你系边只爸爸？你系嗰啲 OK 去驳嘴？即系我会同你再去讲道理，定系话？嗰啲哇叻仔啊，劲啊！ 哦，咁又唔会，都系睇佢搏啲乜嘢啦。但系都分析嘅，都同佢，即系我个角色唔会太爸爸，同佢 friend 少少多啲 ，friend 啲嘅，即系你系好嗰个嚟嘅， 白面 嚟 做， 唔系即系我同佢玩咯，即系譬如而家我。即係佢其實佢好中意啲英雄人物嘅，即係 Spiderman 啦， 即係 superhero， superhero 嘢嘅。咁所以佢因為佢而家好活躍。咁每朝起身我就要同佢鬥一鬥花場咁樣咯，但我就係壞蛋咯，咁咪永遠都 用公仔玩定係 TV game 啫？ 我唔係，我真係同佢埋身肉搏噶，係啊，因為佢而家呢排學跆拳道啊嘛， 哦， 咁佢就練習呢個飛腿咁樣咯， 嗯 咁同埋佢又睇到我 MV 多咧，新歌 MV 咧，佢就即係有個動作場面咧，佢就而家成日都係即係學嗰個動作場面啦，然之後我就做嗰啲壞蛋俾佢打咯。 哇，咁幾好喎、啊！一來可以放電，二來可以玩下角色扮演， 係啊， 係啊，做壞蛋， 咁開心。 讀書啦，而家個仔仔係咪已經 讀書？佢而家應該係升呢個一年班㗎啦，6歲。 哇，時光真係飛逝啊！ 係啊。你咁样讲，令到我突然间好惊。 而家怎望你阿鲍志伦就唔觉得即系时光飞逝得咁快，但系你嘅仔而家6岁，即系代表话哇，其实已经过咗6年啦。 系啊，我戴住个口罩，我仲好似好 young 嘅。 系你明显 戴住口罩都好 young。 你明顯啦、 啊，你頭先又講到即係你嗰個 MV 啦，就都有個飛鳥俠嘅 MV 啦，都係啲打鬥場面。呢一首歌都係講啲英雄人物，係咪因為阿仔仔令到你有呢個嘅感覺咧？ 嗱，其實首歌本身唔係主力講英雄人物嘅，係講轉變嘅，即係轉變前同轉變後嘅一種感嘆同埋一種心態上。 上的轉變嘅。 咁、 因為填詞人啦，聽完我梁柏堅啦，佢聽完我想講嘅表達嘅嘢之後咧，佢就諗起2014年嗰套電影叫 Birdman。咁大家我諗知道 Birdman 講咩？ 奧斯卡攞獎戲。 係啦，咁呢套係其實係講 Michael Keaton 嘅即故事啦。咁佢對佢自己戲劇嘅堅持，但係問題佢已經過咗戲。咁所以咧，呢個英雄人物咧係一個過氣英雄人物。咁咧導演咧 ，MV 導演咧就將我呢只歌，既然叫飛鳥俠，佢就 create 個飛鳥俠出嚟咯。 哦， 咁樣咯。所以其實本身唔係好主力講一個英雄人物嘅。我諗係講，我諗譬如我哋香港啦，即係而家呢一個疫情令到大家生活上好多180度轉變啦。咁好多人都係因為疫情前、疫情後其實係變咗兩個人嘅。咁或者係生活上啦，或者事業啊，好多嘢都突然間轉變好大。咁其實唔代表佢即係唔代表要放棄咯。咁就好似一個英雄人物咁咯。 我 get 到啊，你呢個意思，因為我不嬲都幾中意阿梁柏堅嗰啲歌詞嘅。 係 啊，同佢合作即係點樣咧？阿 Alan Poe， 我冇，其實同佢本身都合作過好多次嘅啦，都三四次嘅啦。咁今次呢個合作係我本身諗住自己寫詞嘅。因為呢隻歌我都擺咗一段時間， 即係作咗個 melody 好耐， 作咗好耐，同埋諗咗個 concept 好耐㗎啦。咁但係咧，去到新公司嗰陣時咧，就唔係好啱第一二 part 嘅。咁我自己已經 plan 咗，應該係 around 第三 part 㗎啦。咁所以嗰段時間，我諗住自己寫。咁我你知啊，萬事起頭難㗎嘛。 係。 咁永遠都寫唔到第一句。 有冇靈感咧？又要 係啦。我永遠寫詞就冇寫曲咁快嘅。咁啊諗唔到。咁啱梁柏堅就 message 我。就唔知問我係即係吹下水傾下偈閒偈嘅嘢，咁我就同佢講我呢排點啊，或者呢排我即係始終我都係一即係譬如疫情底下，我都係算係180度轉變噶嘛，好多生活上啊、工作上，咁然之後講開呢啲傾開啲偈，有啲朋友就疑一問啦、本身高薪厚職啊，但係就冇嘢做要送 pizza 啊，咁有啲朋友又用咗好多錢。儲咗好耐錢開間餐館，點知兩個月一鋪冇曬啊！突然間要揸的士啊！咁但係問題年紀唔細噶咯，從頭嚟講唔係咁容易喎，因為好多家庭嘅負擔。我哋講緊呢啲嘢咯，所謂呢啲叫做點啊？ 生活嘅 年齡夾心階層分子咯， 年齡夾心係 又唔係好年輕，但係又唔係話好 年老， 咁呢啲咪夾我哋呢啲咪夾心階層咯，講緊呢啲嘢咯。咁我就呢隻歌其實想講呢班我哋嘅香港人嘅， 亦都係啊，即係我都發現有好多朋友咧，佢儲咗一世錢咧，諗住開個 business 啦，就撞啱呢兩三年咧，即係個疫情嘅情況啦。即係一鋪清袋咧， 所以 冇曬要從頭嚟過咁樣。咁但係冇辦法，即係人生就係咁樣啦。即係成日都咁順風順水咩？即係一定有高低起跌。點樣去考驗人生咧？就喺低潮嘅時候，點樣可以搞得掂？ 係啦，心態， 即係蟲草大王咁樣破個產咁都仲係好堅嘅。 再嚟過， 再嚟過， 再捉個蟲， 再掂， 再掂， 再掂。你咧 ，Alan Poe， 跟住你會唔會即係嗱，由呢一個樂隊 Mister 到而家個人發展咁樣咧，其實都經歷好多即係高山低谷啊， 好多次啦， 好多跌宕啦， 行咗好多次山啦，然之後落過好多次山，然之後再上啦。咁我覺得。因為都幾多呢類嘅經驗啦，咁你同埋 Alex 都已經即係叫睇住我長大啦， 又未至於 睇住我成長啦， 睇住你大睇住你壞啫， 即係其實真係啦，我未入行之前已經認 識係我去過 band 房噶，佢哋以前 係咯，佢又去過我 band 房，好耐之前嗰時都未正式入行， 未入行係啊， 咁我覺得去到呢一步又疫情呢段時間，即係本身。較早前未疫情之前都 plan 咗好多嘢，即係真係會答得出嘅。除咗做自己嘢，又會做樂隊嘅嘢 ，plan 好曬噶啦。點知疫情嘅嘢全部冇曬，咁而其實成日啲人問翻我樂隊嘅嘢，其實我都答唔到，因為呢樣嘢大家都各有各嘅理想啦。咁然後去到自己做音樂有好多嘢唔係咁如意，唔係咁順。咁點樣去調節呢？其實我都係將自己嘅心態啊、諗法啊擺翻咗喺《飛鳥俠》呢隻作品度，所以其實個 ending 咧，本身梁柏堅咧都係寫一個 bad ending， 即係。都系灰灰地啦，都系好。 嗱你就唔好啦，即系唔好咁惨。 我唔得，即系我 寫 ballad song 咧，我覺得一定係要有一個希望喺度。 嗯， 如果唔係咧，四分幾鐘聽完隻歌都係同一個感慨咧， 都係咁沉咁啊， 都係就咁冇意思嘅。咁呢個係我自己對自己寫隻歌裡面嘅一種鼓勵咗自己先，亦都希望呢隻歌聽完嘅朋友會有共鳴，都會覺得心態上可以有啲轉變啦。 即係等於好多荷里活戲咯，講到點衰都好，到最後 一定係 happy ending 有一絲盼望， 一絲盼望咯，即係少少都要有咯。 但係呢一首《飛鳥俠》咧，我覺得好得意咧，就係你喺出呢一個official 嘅 MV 之前，你就出咗一個 acoustic 嘅 demo 嘅 video， 點解會有呢個諗法？ 搶 follow 咯，搏搏。曝光率 不是因為 MV 冇我份啊嘛， 有背脊後面都有。 唔係，其實係咁嘅，因為錄音嗰陣時同書文啦，咁我啱收份詞，咁我就已經係即係細未完，因為我執咗份詞好耐噶啦，有啲都執咗阿梁柏堅改咗好多嘅，咁然後錄音啦，咁錄音之前阿書文就同我，不如你自彈自唱一個 version 啦，即係當你用一個 demo 嗰個版本，因為其實我個 demo 就係一支吉他把聲啫，我直頭同一個彈法，跟住不過唱翻份歌詞，咁就唔係 full song 嘅，咁啊 0.75 首啦，咁就擺咗上網度先，咁因為嗰陣時隻新歌即 studio version 仲搞緊，同埋因為咧 MV 嗰陣時唔拍得，因為疫情嘅問題。咁但系我已經差唔多成4-5个月未出個歌，我好驚，好擔心啊！啲又要從頭嚟， 從頭認識你。 Alan Paul 已經係又你終於翻嚟啦！我聽我幾年都聽咗唔知幾多次啊， 好怕聽到呢啲噶， 好怕，即係 好耐冇見啊！ 喂，重新出發咧嗰啲咧， 銷聲匿跡啊！ 係啊，聽過好多次。咁我唔想嚟到新公司，又因為呢啲疫情嘅問題，好似又斷咗纜咁樣。咁所以我嗰段時間就錄歌。同埋即係可以做嘅都做咯， 咁不如聽下你呢、這、一個即係嘔心瀝血，係咪入咗新公司第三匹？ 第三匹 係啊，飛鳥俠鮑芝倫 ，Thank you。 我一個在途上，盡顯荒涼。似飞了的神侠，慢了半响，曾经千呼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与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态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遍风霜，现时风霜，莫磨就像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镜中见到那位，内心多平常。一磨舌同像，亦有妄想，常胆一边扬伤，但我仍有骨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的方向。行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要见尽真相。不要再想飞天变海角，每天较量，实现我想，这光线一生没转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遍风霜，就算风霜。但亦再想，我要用声援 自不求不死的理想，随着心飘扬，继续去唱，终于被风里满天翱翔，力量照唱，今天都可以看到方向，声音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创我另一张，拍翼再上，飞天变海角，发光发亮，就用这身飞出去，那会知风向，没有悲伤，没有忧伤，用我声响令你欣赏，就算勉强亦会献唱，我这歌儿女只管争取，亦留亦再上，闪闪似分掌， 包之伦的这首《飞鸟侠》啊，咁啊 ，Alan Paul， 系啊， 你咧近排好像做导师喎嘛？喺呢个《星梦二》嗰度， 哦系啊，我《 星梦传奇》 即系因为佢哋邀请我去参加呢个节目，咁啊做一个导师嘅角色咁样啦。咁其实我自己我会觉得我自己都学嘢嘅，唔一定系我导人嘅，即系因为好多即系年轻嘅音乐新一代，佢哋都有啲新嘅谂法， 有自己嘅做法。 系啦，咁我好想透过呢个节目，想即系互相学习咯，多啲咯， 将你嘅经验传承俾即系后辈啦，或者 分享啦， 分享啦，即系唔使佢哋行咁多冤枉路啦，因为你哋以前行咗冤枉路啊嘛， 唔系咁啊系啊， 但系你系边一种嘅导师咧？即系谂住你系譬如严厉嘅训导主任型啊，定系你系良师益友嗰种 style 咧？ 我谂我唔会系好严厉嗰种咯，但系不过我会有要求咯。即係好似對翻自己做音樂方面，我自己嘅取態咯。即係譬如做音樂過程，你一定要輕鬆，要開心，你先即係嗰個 要 enjoy， 要 enjoy 個氣氛先好。但係唔代表冇要求， 嗯、 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對做音樂嘅睇法咯。 係啊，即係謹慎又謹慎又好，但係如果你太緊張嘅話咧，其實緊到連把聲都緊埋。 係啊， 冇意思啊， 同埋冇絕對啊嘛。即係有時一個歌者。佢唱得唔好，但系佢俾人感覺到佢好 enjoy 嘅， 或者好有 feel 嘅，有 feel 或者感情好有 嘅，系啦。因為其實感情同唱功係兩件事嚟嘅， 係 係。咁我會著重於感情同埋佢個個 vibe 咯，即係佢演唱個 vibe 多啲咯， 嗰個氣氛圍啦， 係啊。 但係其實感情呢一樣嘢係最難拿捏嘅喎，咁點樣傳授俾佢哋？即係佢哋都比較 young 啲啊。 嗱，其實我嘅策略就係咧，我就會係同佢哋有心事套餐嘅。 哦， 咁得意嘅有冇 A B 餐嘅心事套餐？ 即係我會做深宵節目嘅主持人 嚇， 係啦。咁啊，大家即係溝通下，佢 傾下偈，知道佢 background 係啦，點解會揀呢只歌？你想透過呢只歌，想表達你邊一個情緒，又或者你心中裏面有一個小故事，即係我覺得會著喺呢嘢著手，會幫到佢哋喺個演繹上面嘅表達嗰度會有啲改進咯。 哦， 咁暫時係咪都已經見過佢哋嘅演繹啊、演唱啊？你點睇咧？佢哋 嗱，我見咗佢哋一次咁而家我就約緊佢哋即係多啲溝通咯。 哦，即係你會私底下見嘅， 會嘅。因為我自己想了解多啲， 投入啲， 我唔想係好似一件普通嘅工作咁樣，因為我會覺得真係如果佢哋叫得我 Alan 老師，當然我同佢講你叫我 Alan 得啦，咁我都好唔慣啊，係 好唔慣個老字啊嘛，慢慢你會慣噶啦 ，Alan Sir， 即係我就話你叫翻 Alan 啦，但我自己。會覺得其實我同佢哋分享或者我了解佢多啲，我都會有得著噶嘛，係咪先？因為係咯，就好似我自己同我自己小朋友玩，我有時同一個天即係純真啲嘅人，或者有自己去得著咧，等自己唔好諗嘢諗得咁牛角尖咩？係咪先？ 咁多參賽者當中有冇啲好似都好似你咁樣 band 仔 feel 咁樣噶？ 有我而家有個學員，佢個聲底都同我差唔多一樣咁， 係嘛？ 係好厚啊，都係把聲。 又陳奕迅 feel 咁樣嘅？ 鲍志伦 feel。 鲍志伦。 报智能 feel， 如果我是报智能， 系 咁仔仔会唔会都 train 佢即系音乐方面都再发展多啲？ 我个小朋友咧，佢有得威咧，即系有得表演咧，佢就会俾心机啲咯。即系好似我上次个个人音乐会系啦，咁佢真系就佢有表演咯。 而家佢系佢嘅仔 train 佢啊，唔系佢 train 佢嘅仔啊。喂 ，All the best 啊，布志伦 ，thank you， 喂，多谢。 烟草中国为控烟策略，政府会定出时间表同路线图，目标今年内咨询公众，并从三个方向考虑，包括如何在更多的公众地方禁烟，设法降低吸烟产品的吸引力，并考虑提高购买吸烟产品的合法年龄。有航空公司近日重新招聘人手，旅游发展局总干事程鼎一认为，旅游业重新招聘是好事，目前最重要是保持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期望可以一步一步放宽，希望见到香港和内地和其他地区通关。他出席有关机场航天城的论坛之后说，航天城提供餐饮、零售和高档生活享受，是香港旅游业很大的强心针，而本港接近大湾区，经海陆空前往大湾区很方便。被问到现在未能够通关，会不会高估成效，程鼎一说，基建要慢慢组成，香港近期有很多项目落成，包括 M 加博物馆，其他新项目包括重修后的天坛大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都对旅游业重拾轨道有帮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81点，跌189点，总成交金额66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6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2蚊，跌2蚊；美团155.9，跌3.8；盈富基金20.18，跌2毫；阿里巴巴80.3，跌2.05蚊；恒生中国企业69.28，跌8.8；李宁50.05，跌6毫；网易156蚊，升4毫；快手66.95，升2毫；比亚迪股份260.4，跌8毫；中国移动50.35，跌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865，瑞士法郎8.16，澳元5.55，加元6.113，新西兰元5.071，欧元8.381。每百日元对港元6.1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9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4点，跌72点。港金报1726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4.56美元，卖出18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花园道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山顶缆车总站呢，较早前有交通意外㗎。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係一带仲係车多。重复多次，就係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山顶缆车总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仲係车多。咁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咁而家三线过海呢都仲有车龙㗎。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红隧港岛入口方面，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快线因为有道路工程，车龙排到 Megabox 对开。在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比较挤塞，坑口的影业路落回去厚德村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电车消息方面，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的关系，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的电车服务，同埋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嘅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嘅电车服务系需要暂停嘅，搭电车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军澳湾二座、将军澳惠南湾畔六座、大埔宝雅苑兴和阁、茶果岭丽港城六座、牛池湾晓辉花园一座、深水埗南昌村昌谦楼、大角咀柏景湾九座、蓝田康柏苑金柏阁、长沙环广城街二至二十号康辉大厦 B 座、牛池湾平石村玉石楼和大角咀君汇港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 而家我哋講緊社交距離措施，我哋放寬咧，總有一啲大嘅聚集會出現嘅。其實而家喺個社區上仲有呢個病毒存在嘅話咧，傳播嘅風險仍然係存在嘅。如果你係未打疫苗或者未打足相關嘅疫苗嘅話咧，感染後患上重症死亡風險一定係高嘅。如果係到今天仲係猶豫緊未注射疫苗或者未打齊疫苗嘅咧，希望盡快啦。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二台话你知， 你小心唔好倒泻水啊！万一倒泻咗，一定要即刻抹翻干净。如果唔系，好易跣亲人噶。 放心啦，我会小心噶啦。哦，我发现你同婆婆一起住咗之后咧，特别注重呢啲安全细节。 梗系，老人家跌亲可大可小噶嘛。所以一定会经常保持地面干爽清洁，仲喺屋企安置咗适当扶手，同埋亦都转用咗一啲防滑地板。 我见你之前咧都买过晒啲凳，等老人家坐低嘅时候，双脚可以平放喺地面，仲有埋扶手添，等佢企起身嘅时候都可以用嚟借力啊嘛。 唔止，我仲安装咗一啲夜明灯，等婆婆夜晚去洗手间嘅时候睇路会清楚啲。 咁你有冇提佢出街嘅时候要留意路面会唔会凹凸不平？如果天雨路滑嘅时候就要更加小心啊！仲要提佢上落楼梯、使用电动扶手电梯，又或者系交通工具嘅时候，记得一定要紧握扶手。 我当然会啦，我会定期检查一下佢鞋嘅鞋底会唔会已经磨至光滑，系嘅话就唔好再着啦。同埋会提佢唔好着拖鞋出街。在屋企都唔好淨係着住隻襪周围行啊。 你可以考虑买一啲有特别设计嘅鞋俾婆婆着㗎，例如有弹性鞋带、拉链，又或者係魔术贴。呢啲设计可以令到佢着鞋同埋除鞋嘅时候方便啲，都可以減低跌亲嘅风险㗎。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二台话你知。 开是为了可以再度回来。你有啲乜嘢感情疑难啊？逢星期四 Made in Hong Kong Love in Hong Kong Season 3。 我哋成日都话咧，人生有个真正朋友咧，的确好极嘅。 唔系你话噶，系个广告术语嚟噶。 系套戏嘅。但系咧，嗱，如果当爱情同埋友情唔能够同时间存在嘅时候，你会点拣咧？ 我会拣爱情。 我哋会拣爱情啊！ 我系有异性冇人性嗰啲人嚟噶， 你会拣友情嗰啲人嚟噶，我系友情大过天嗰啲嚟噶。 因为你成日要咧同你个伴侣闹交，你要揾地方去啊嘛， 佢要揾人倾诉，系 你冇地方去，咁啊你一定要同啲朋友 friend 翻。 我就算其实咧，我觉得人生里边咧，朋友系好紧要嘅，紧要过爱人，因为爱人咧，你即系衰啲咁讲。你去完一日唔爱你，咁你就离开咗，咁你就冇咗噶啦嘛。爱人，但系朋友系会永世都系同你一齐知心啊、交心啊。佢有即系上刀山落油啊，都可以噶嘛。 但系你有冇试过另外一半因为你嘅闺蜜系异性，即系第二，即系譬如你系男仔，你个闺蜜女仔啦，而有啲呷醋或者俾说话你听或者问你？ 我就冇乜点发生，因为咧我咧系呢个。dedication 啊，即系我一拍拖嘅时候咧，我将成个人奉献咗俾佢。我根本咧，我自己都冇去揾我啲闺蜜，我自己都冇，我自己都冇去揾自己朋友，全程就俾晒佢。即系我系嗰啲咧，唔系 less is more， 我啲系咧越俾越多啊。系啊， 全奉献啊！ 我就未试过呢啲情况，但系我眼见系有嘅。 嗯， 我眼见就系、是、有啲女仔咁样啦，有啲好 close 嘅男仔朋友，可能以前去开夜店或者去开 bar， 一齐蒲嘅，出生入死嘅，咁之后就变咗 friend 噶啦嘛。咁变咗个女仔而家拍拖有个男朋友嘅时候咧，佢介绍个 friend， 个 friend 个当中有咁多男仔嘅。佢就有啲緊張啦，嚇、 嗯， 佢會就即係會問一啲咧，即係幼稚問題，即係話，哦，你有冇試過同佢拍拖噶？即係啲嗰啲咁嘅嘢咧，即係搞到個女仔咧好猛僵，即係佢個女仔就會成日喺度話啦，乜男同女唔可以做普通朋友嘅咩？其實真係好難嘅，不過你可以，你叻。 係啊，咁阿 B 咧， 我試過有一段嘅感情生活係咁樣嘅，即係有一次咧就譬如去玩咁樣啦，咁我就唔知喎，咁啊喂，橫掂大家都叫個 friend 出嚟啦，咁我咪叫個 friend 嚟咯，咁一齊玩嘅時候咧，咁中間咧就開始發覺點解我對個 friend 咁好咧，咁佢就有啲嬲豬啦，即係覺得你唔可以對佢咁好嘅，其實即係你好似 佢會呷醋， 佢會呷醋，咁但係咧我嗰下呷醋，我覺得我都幾好啊，無端。即系啲每 样 嘢俾你， 突然间自己好似好 hot 咁样啊， 好似好正咁啊，咦， 好 似 好抢手啊！ 你着紧我先系咁啫， 系啦。 咁啊，讨你咧， 我自己系有做过嗰种唔俾男朋友同女闺蜜。 你系嗰啲人啊， 你似啦， 即系我个星座系咁噶嘛？ 唔系啊，你如果有手扣嘅话，你扣住佢添啊。 边个？唔系，但系咧嗰阵时个嗰阵时嘅男朋友咧，其实系有啲棘棘地嘅，因为嗰个好中意，经常都。扎加依话系女闺蜜，但其实就会出去即系撩屎斗飞嗰种咁， 花天酒地啦，或者撩屎斗飞系你嘅角度啫，你嘅角度啫。 唔系，跟住佢就会佢就会好义正言辞咁同你讲，吓咁呢个世界唔系男仔系女仔噶啦，咁朋友咁。我有男性朋友，我都有女性朋友噶，咁有咩问题啊？ 咁啊系，呢个世界唔系男啊女噶啦，咁点啫？你想我点啊？ 嗱，讲就好容易咯，但系真系会硬嘅，即系譬如我哋外睇听众啦，我啲听众好多意见嘛，佢其中有个听众就话，得，如果知道嗰个男仔系同性恋嘅，咁我就冇所谓啦咁样，但系我眼见有啲咧就系、是。啲男仔小气到咧，连佢个基嘅闺蜜咧都唔容许。其实佢小气到连女仔都唔得啊！ 系啊， 佢要霸晒嗰个女仔，佢女仔 friend 都唔可以埋身啊！ 所以我觉得嗰样嘢唔关嗰个系异性定系同性定乜性啦吓。总之嚟讲，我就要霸住你。 小气 系 占有欲强， 系啱 啦，控制狂嗰啲。 嗱，但系最近咧喺内地就有条嘅即系网嗰啲叫短片啦， 短片 啦，热播短片啊， 热播短片啦。呢一个咧，我觉得对于嗰个男主角嚟讲咧，系有啲尴尬的。 我都见到佢面有难色啊。 系啦，咁呢一条嘅短片咧，就系、是、喺一个婚礼上面啦，新郎即系佢嗰个画面就系一边咧就系、是、两位 新郎新娘， 系啦，新郎新娘啦就坐喺度嘅，另外咧就系、是、两个好靓仔嘅 喺个台上面嘅 台上面男闺蜜就喺度唱歌。 哦，那个男仔两个男仔闺蜜咧，其实系个女新娘子的 新娘子 嘅闺 蜜，系 best friend 嚟嘅，经历过好多嘅。咁然后嗰两个咧系有啲似 BTS 入边嗰啲成员， 系 好靓仔， 好靓仔，着晒西装咁唱嗰首歌咧叫做《闺蜜的话》，咁呢一路。 道唱呢，其实我哋即当然会留意新郎嗰个表情啦，新郎呢 keep 住都系翘住隻手，我哋即 保护啊， 系啦，保护自己或者有啲防卫意识咁样啦，跟住你就见到呢个女仔就开始喊啦，一路喊嘅时候呢一路望向老公方向，老公呢就好似冇乜表情俾佢嘅。 我见到佢有少少越嚟越个表情好似有啲 僵硬 啦，系啊，唔系好开心嗰只嚟嘅。 系因为尤其是有一句嘅歌词就话，终于有他替我爱你啊，咁样呢一句歌词简直令到个新郎哥突然之间好似如梦初醒咁， 皱一皱眉啊嘛。 但我会觉得咧，其实呢首歌首先冇问题先啦。如果你女仔闺蜜同佢唱，好合情合理嘅。 但系男仔闺蜜 系啦，嗰下就棘啦，同埋。因为那两个闺蜜都靓仔， 不过我自己觉得个新郎不够自信，因为我眼中我觉得新郎哥是最靓仔，那两个 BTS 呢就似 BTS 但都不是特别靓仔的。 哦，但是 我自己觉得呢，在对方即是在你的闺蜜的婚礼上面呢，我觉得是那种感动来的。 是 、哦、我都试过，譬如我的女闺蜜，哇，即是她结婚的时候呢，我是喊会癫了的，在台下。 你是不是都喊的？你母亲节都喊的。 跟着就喊会癫了。但是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温馨的场面来的。 但是我会觉得即是我站在新郎的角度去讲一下，即如果你是男闺蜜，你唔 friend 唔使喺我个 wedding 里边做呢啲嘢噶嘛？你可以私底下呢、這个场系我今日主角、啊，你而家即系抢晒我 full 啫。 设身处地嘅话，咁我自己我都会避忌嘅、啊，我都会觉得即系应该要做一个宾客，好过上去咧唱只咁即系可圈可点嘅歌。即系你除非上只唱只爱情傻恋啦啦啦咁冇所谓啦，系咪？ 开心跳舞歌， 佢只歌嗰啲歌词每句都好似有骨 嘅、 哦。 但系闺蜜的话啊嘛，咁我真系同你系闺蜜，我咪唱首闺蜜的话俾你听咯。唔通唱姊妹咩？ 可能姊妹冇 咁 hurt 啊，冇咁 hurt。系啊，不过个新郎嗰、那个面容咧，其实都有啲变异嘅， 系 同埋咧，肯定佢唔系特别爽咯、 啊。唔系，跟住咧呢、這个新娘之后咧，佢其实又拍咗另外一条短片，就系同两个男闺蜜即系讲解翻个情景啦。咁佢就话：，我老公其实冇嘢噶，佢都好赞成我同呢两个男闺蜜咧一齐相处。呢条片都系佢拍噶，佢揸机噶咁样。但系大家就会觉得。唉，佢都系被逼嘅啫。 大方有两种嘅，一啲系真嘅，一啲系扮嘅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一条片啦？不过我哋今日咧 ，Love Hong Kong 嘅话题就系讲下你有冇嗰啲男女朋友有啲异性嘅闺蜜，你又会点样处理咧？转头我哋讲下大家嘅意见啊。 我童年有点傻，期待一天选中我。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实力可打到数不通。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笑着过，然而大个错不过。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Yeah 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继续过，然而难过错不豁然走过，信即过，愿无论行主角都有份数，最新一卷能力直升一波。 作曲同埋編曲都係 Nowhere Boys 啊，填詞有 Oscar， 監製係黃湘俊啊 ，AK 江業生嘅《信之卷》啊，喂，讀下大家嘅 message 咯。 係啊，呢度有位聽眾佢就話異性閨蜜嘅例子咧，應該真係好少啦。如果雙方都有另外一半咧，為咗尊重另外一半，就唔會瓜田李下，引起啲不必要嘅誤會啦。 嗯，呢、這個啱。 除非個男閨蜜係單身情長劍啊，就等緊機會，或者個女閨蜜咧係男仔頭，而個男閨蜜係視佢為兄弟嘅話，咁就 OK 啦。咁但係閨蜜同好朋友嘅定義咧，其實好大分別嘅。佢可以接受另外一半係有好嘅異性朋友，但係唔係閨蜜咯。 嗯、哦，嗱呢邊有啲好簡單嘅就係、是。我接受唔到咯， 大部分都系咁啊。 同埋一个两个字啫 ，no， 系呢度都有位听众佢话，梗系唔得啦，防火、防盗、防闺蜜，一定要记住啊。 喂，阿土，你好似有一个嘅即系自己嘅 principle， 就系咧，即系你又得，佢又唔得，系咪啊？ 诶，呢个系所有女士嘅 principle， 唔系因为我自己啊，知道我系点谂噶嘛，但系我唔知道你点谂啊嘛，咁所以。我可以， 即系你大晒， 系我有男性闺蜜系 O K 嘅，但系你唔可以。咁所有女仔都系咁嘅咧。 嗱呢边有个听众咧，佢就话啦：，当你仲喺度着紧对方嘅时候咧，我谂男同埋女咧都接受唔到对方有闺蜜咯。咁讲 系呢度有位听众佢就话，以前咧呢位听众就系有一位闺蜜嘅朋友，因为老公咧接受唔到佢同呢一个男性朋友来往啊，于是咧。就選擇咗離婚， 咁大鑊？ 係啊，咁最後咧就真係分開咗啦，已經三年啦。佢同呢一位嘅朋友咧依然係好朋友，而佢咧就冇咗個屋企。但係如果時光倒流嘅話咧，佢依然會有呢一個選擇嘅。 都係離婚， 都係離婚。 另外呢邊佢話：我異性啊，當然唔得啦，一定要同性，可以融入家中，亦都可以咧三個人一齊住，一起生活，一起瞓添。點解咁得意嘅？ 不過見到有一個，佢都有一個好變態嘅。佢個聽眾佢話咧。如果咧佢系好核突嘅话，唔靓嘅话就 O K 啦。 唔系，但系呢个系常态嚟嘅。 但系我觉得好衰啦，咁样话人。 但系有啲人又话，异性闺蜜咁啊，好易出事咯，咁样 系好易出事噶、啊，尤其是男仔啊对女仔啊。 系 呢度仲有个听众，佢话咧佢接受到，仲要做埋朋友，呢、這个仲要系佢嘅初恋啊，到而家咧都有来往，佢即系佢嘅另外一半咧，亦都知道咧佢哋会出街嘅，完全系爱嘅表现，即系佢系赞成、哦， 即系由前度恋人变做好朋友。 系啊，但系佢嘅而家嘅另外一半都系接受到嘅， 呢样真系好难得， 好 大家好 好 大爱系啊。 嗱、 啊， 但系呢边有一个听众咧，佢嗰个系比较另类少少嘅一个见解嚟，佢就话我基本上咧系唔支持一夫一妻制嘅，因为违反咗自然规律，冇比较。冇淘汰，咁啊質素咧就會越來越差。良禽擇木而棲，強者優勢，弱者淘汰，正常不過啦。亦都係減少好多怨恨添講。 哦，咁每個人有自己嘅意見嘅， 呢度呢位聽眾都話佢可以接受啊。佢話佢自己咧對自己有信心，對另外一半咧更加有信心。佢就話咧好多時其實都係睇人嘅性格嘅，佢自己係信得過另外一半。 嗯，其實都係一定要信得過嘅。其實個拗撬都係在於咧，你唔信得過我。个闺蜜嚟嘅，我点会咁样搞佢啫？即系点样去做啲乜鬼 嘢发生？ 乜嘢发生咁样就系个信任咯。 系嗱，呢边有位朋友咧，佢就话：异性闺蜜最好唔好啦， 就其係咧嗰啲咩叫埋嗰啲咩契哥契妹咧就仲差啦，嗰啲嘢出事機會仲多添啊！咁講 係佢話一定接受唔到啊，就算係同性都唔得啊，因為一定係豬朋狗友喎。 呢個好笑，呢個正你所有朋友都係豬朋狗友 都唔得， 係啦，得我係最啱嘅啫，我係你嘅。 另外有 朋友 話。男人太就手就会出事噶啦，咁讲 系啊，闺蜜异性闺蜜好易出事啊！呢位听众都系咁讲， 好多嘅其实异性闺蜜好易出事嘅，真系 系啊！但系都有啲朋友仔系好了解自己嘅，即系另外一半，佢就话如果佢突然之间有啲异性闺蜜，佢一定系出轨。 嗯， 但系如果一直都有咁就 系啦，咁就 睇下佢咩样咯，又 系都系睇咩样， 即系嗰个样唔掂，应该冇事，应该会放心嘅。不过我谂男女之间其实咧。好多嘅問題都係在於嗰一個信任，係啦。咁你信唔信對方，同埋對方抵唔抵俾你信， 係究竟佢有冇前科， 嚇、啊、有冇潛在嘅出軌意圖？ 如果冇嘅就冇所謂咯。 如果冇嘅冇所謂啦，冇都編佢咩？係咪 ？check 佢電話 ，check 佢電話，絕招絕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香港总商会认为，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寻日确认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未能反映现时的经济环境，恐怕令本港的企业雪上加霜。总商会指出，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低层、中层和高层公务员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加幅分别 2.04%、4.55% 和 7.26%， 但第五波疫情下，本港企业要面对严格的限制措施，很多公司无法营业。本港首季经济录得 4% 负增长，反映本地经济脆弱乏力，现阶段提出有关加幅未免脱离现实。总商会希望政府考虑现时的实际商业环境，调高薪酬对整体人力市场可能产生的涟漪效应，以及对中小企营运的影响。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食环署的防治鼠患工作，认为鼠患指数不足以反映鼠患实况，有前线人员对使用毒鼠利的理解严重不足，影响成效，加上处方只是向违规租户发口头警告，执管工作成效存疑。公署认为食环署可考虑邀请大学和相关学术机构合作研究，探讨制定综合鼠患指数。申诉专员又建议加强前线和督导人员的培训，并对违规档户严格执行租约条款，甚至研究引用更多合适的法例执法。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民航处对滑翔伞活动的规管工作，指出由于现时在香港进行滑翔伞活动的人士无需向当局或任何机构登记，亦不需作飞行前规划或飞行后记录，民航处在一般情况下无从识别涉事飞行员的身份，更枉论在发现涉嫌违法行为后向有关人士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公署认为民航处可考虑要求在香港进行滑翔伞活动的人士需要事先向民航处登记，或者成为获政府当局认可的本地滑翔伞组织的会员。公署又建议民航处向警方转介个案前，以专业的角度整理和分析个案资料，为警方提供详尽参考指引。民航处长远应该考虑增拨资源，以加强有关许可证制度的执管工作，包括派员到滑翔伞航空服务的热门地点实地巡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抵达所罗门群岛，展开对南太平洋岛国的首站访问行程，在霍尼亚拉和所罗门群岛代总督奥蒂会面。奥蒂说，所罗门群岛政府和人民都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两国建交以来关系发展取得 长足进展，感谢中方为所方基础设施建设和抗击疫情提供的宝贵支持，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所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多边领域的协调合作。王毅说，中国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霸凌，中所建交是历史的必然，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期待两国关系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和岛国互利合作的高地，相互信任的典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雨，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61点，跌209点，成交金额7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6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4升，系跌2.2；盈富基金20.18跌2毫。美团155.5跌4.2，阿里巴巴80.45跌9，恒生中国企业69.3跌8.6，李宁50.2跌4.5，网易156元升4毫，快手67.3系升5.5，中海油11.54升1.2，中移动50.32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7.23，瑞士法郎0.962，加元1.284，人民币6.738，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4点，跌72点。港金报17,26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1美元，卖出184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个电车消息先啦。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嘅关系，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嘅电车服务，同埋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嘅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嘅电车服务咧，需要暂停噶。咁搭电车嘅朋友，请你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的快线，因为有道路工程的车龙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快线都有道路工程，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在新界方面，元朗安乐路因为有渠务急修，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中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日听风骚，人工越来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见到你，吻到你，才说得到天与地。 就算你冇睇过套戏，都会听过呢首王菲唱嘅主题曲。 由小说改编的爱情故事《昨夜长风》，讲述九十年代初手提电话未普及，究竟袁咏仪和刘青云面对分离是怎样可以找回对方呢？ 周末大电影《昨夜长风》，星期日晚上十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大小姐林淑敏啊。嗱，我咁高贵，一般的电台节目点衬得起我啊？但是一到下午一点到三点，我就一定坐定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魅然康康》，李志刚、超 B、罗敏庄，仲有阿土李啊！你哋班人好同我醒醒定定做好啲啊，唔好做隻人头猪啊！如果做得唔好咧，我就抄晒你哋，又似你哋话。大家记得听实星期一至五《魅然康康》啦！ 哇，即系时间过得好快啊！ 系啊， 五月份嚟到五月尾啦，咁今日节目都嚟到咧两点达八啊噃。 是啊，时间过得好快，又差不多又少吃晚饭。 咁你太有远见，你好有远见啊，阿土。 但我想问啊，两位你哋其实晚饭是咪一定要吃米饭的人？ 唔系， 你可以斋食素。 我三餐都可以不吃饭噶。 我如果屋企自己煮就会煮饭咯。 系因为我有认识嗰啲朋友咧，就话。我每一餐都一定要有少少饭落肚嘅，有啲饭气咧，个人先有力气， 饱啲嘅系。 系我自己就系中意晏昼嗰餐食饭咯，夜晚就通常好少嘅。但系而家咧，即系煮饭嘅嘢咧，硬系好中意加好多咧，即系健康元素落去噶嘛。 例如啲薯仔啊，嗰啲叫番薯啊， 芦笋 啊，粟米啊，芦笋咧呢个好笑到。 系啊，芦笋啊， 粟米之类啊。但系我哋以前系用腊肠喎， 系啊， 腊肠润。粉肠才是最正， 因为那些有油脂啊，落咗个饭度咧就最香口啊嘛。但最近咧喺网上边就见到一位朋友咧，佢就求救啊，佢话死啦，我妈咧喺个白饭度咧落咗呢样嘢嚟煲啊，煲完之后我唔够胆食啊，佢阿妈摆咗啲铁片落去。 吓、 啊？系，仲要系生锈嘅 生锈碟，点解咧？ 系啦，佢话因为咧，佢妈妈就话睇咗啲日本嘅节目啦，健康节目，佢就话咧，日本人咧，佢哋都会摆一啲嘅铁片落去，咁就希望咧喺嗰啲铁质啊，可以即系吸收多啲铁质咁样。 但系唔系咁样吸收铁质嘅喎， 系， 但系人哋日本嗰啲铁片啊，唔会生锈啦嘛， 应该唔同类型，即系可能真系货去煮嘢食用啦，我唔知啦。但系你摆铁片落去又生晒锈，咁兜饭咪黄咯？ 翻到啲饭咪有嗰啲铁锈嗰啲渣滓咯， 系咯， 你边够胆食噶？ 咪硬胃硬牙咯， 我真系唔敢食。 跟住啲网民就系话：死啦，会唔会食物中毒噶？妈妈会唔会？ 会啊，我怀疑会。 用巧反拙， 一啲生锈嘅嘢系啊，会噶。 其实嗰个电饭煲已经系嗰啲铁嚟噶嘛，啲系。 咁但系又唔会吸收到嘅。 吸收铁质唔系咁样吸噶嘛？铁质系喺食物当中攞噶嘛，唔系喺嚿铁嗰度攞噶嘛？ 真系唔明呢、啊這个。 因为妈妈就话咧，女仔咧即系成日都需要吸收多啲铁质。所以佢先摆呢个，但其实你有好多方法噶，譬如话食多啲即猪润啊、 菠菜啊， 系啊，嗰啲其实都 菠菜多啊，系啊， 系 叻仔，系啊，菠菜。 咁唔好咁复杂啦，煮呢啲咪得咯。 系咯，煮下啲嘢食食咗就算啦。 系咯，同埋即系始终啲嘢系唔卫生、唔干净，嘥一煲饭就无鬼味啦，系咪？ 可能佢仔即系嗰个小朋友，你出炉铁嚟嘅啫，想俾个铁片。 打 哇，一啲都唔好笑。 茫茫人生兜转，走到了目前，遗忘途径多。小失约或失眠，偶尔在心中忆起某诺言，已是隔多年。人人求新追赶，总各自发展，回头留低多 少感慨或感言，信若愿一天可实践，兑现言又在耳边，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点，记住某天身穿梭转眼数十年，沿途人生多少牵挂或牵连，记挂在当天可实体半年，无事亦相见，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见，记住某天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身边一切就算改变，连道理也改变，和你 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会介意他的出身、他的品味等等，他的一切的，你只会紧张的就是啊，究竟他是不是喜欢我呢？啊，我是 Johnny 啊，认识 Patsy 都有一段时间啦，我哋做咗同事都有四年左右啦。嗱，佢并唔系咧，即系佢我中意嗰啲类型嚟噶吓，即系甚至咧，你会发觉即系大家嗰啲兴趣咧都唔系好相同，但系唔知点解咧，佢系有一种咧无名嘅吸引力，令我不其然咧点都会注意到佢嘅。 其实咧，你唔使买早餐俾我噶，因为我通常都会喺自己屋企度煮嘅。 哦，系咩？咁啊，饮杯咖啡都得啩？嗱，杯咖啡俾你啊，好唔好？ 不如我俾翻钱你啊？ 唔使啦，唔使啦，同事上头。 咁、啊、多谢你杯咖啡啊！ 到晏昼一班同事去食 lunch 嘅时候咧，我都会专登坐喺佢隔篱嘅。特别咁样照顾佢啦，你夹唔夹到啊？我帮你搞啦，系我帮你逼过呢、這个。 得，我自己嚟得噶啦。 哇 ，Johnny， 你好似咧特别照顾阿 Patsy 咁， 边度系啊？咁人哋女同事女仔，梗系要照顾下我哋呢啲 gentleman 嚟噶嘛，一定要吓 lady first 多加照顾嘅。 大家都系同事，边有分噶？边度有话边个照顾边个啫？ 爱情系咪真系有阵时可以咁卑微呢？只要佢同我讲一句嘢，望我一眼，我已经感觉好开心，好快乐。 Johnny 啊， 咩事啊 ？Patsy 唔啱你噶，你哋两个兴趣又唔一样，中意嘅又唔同，你系咪贪佢靓咋？ 哇，你咁肤浅噶，我梗唔系啦，你唔好问多呢啲嘢啦，唔关你事、啊。 办公室咧搞埋啲咁嘅嘢咧，蚀底嘅系你咋？你唔好咧，每一秒都及实人哋啦、 啊， 放松啲，你咁样咧。俾出好大压力咧 ，Patsy 噶。 我知啦，知啦，知啦。有一种好奇怪嘅魔力，驱使我好想了解佢多啲，驱使我望住佢每一步，知多啲佢嘅嘢。但有阵时，我谂我真系过火火位啊。 Johnny 啊，可唔可以出嚟倾两句？ 我可以，有咩事同我讲啊？ 我谂咧，我哋都系做同事好啲嘅、 啊。 你咁照顾我，对于我做嘢嚟讲咧，真系唔系好方便。仲有咧、以后都系唔使买早餐俾我噶啦，你买俾我，咪都系嘥咗。 或者佢唔会中意我嘅，又或者我真系做多咗过咗火位，但系我对佢嘅心意，无论点样都好啦，始终都唔会变。

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亲吻我的当时间，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的